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76集。明月入君心，冉姐，我共犯。刘姐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倒计时，上面的倒计时正从一变成零。她看了看潘明月，又看了看潘明月身边看不太清脸的女人，整个一卧槽脸。这大概是第一次她看到有人这么精准地用秒来计算时间，还能控制得这么标准。刘姐又把目光投下潘明月身边的女人，这女人进来后也不说话，更没有往前面走，只坐在了报告厅最后一排的位置，对所有人的目光视若无睹，还把头顶卫衣的帽子往下拉了拉，又拿出黑色的耳机漫不经心地给自己戴上，明目张胆地低头就开始玩游戏。整个稽查院也没有看见过如此嚣张的人。潘明月表情很淡，一如既往的从容，仿佛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不是他带来的人一般。他只是走到江科长的面前，把带来的白色电脑放在了演讲桌上，压低声音说： 江科长，抱歉，刚刚在等最后一份数据，来晚了。 不等江科长回答，他又转向报告厅内所有的人，十分礼貌地道了歉。 这是我们用半个月查到的江东案卷的证据跟一些真相，希望大家能够耐心一点。 既然他们还有证据，陈老啊，我们再等一下。 刘副院看着江科长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没有查出来一些什么。这半个月他也一直派人盯着江科长等人，所以并不觉得他们还能拿出来些什么，于是并不在意。 他们这么自信，肯定是查出了些什么，对吧，江科长？ 陈老面沉如水。潘明月的信息一直被秦冉掩藏，即便他大学几年跟着郝队等人参与了不少次的案件，但他的脸跟名字依旧有很少人听过。陈老眯着眼睛看了潘明月好半晌，才道： 我就再等你十分钟，如果还是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。 他重新坐下，后面的意思大家都懂。江科长一听面色一变，陈老这意思是还会追究，他连忙抬头。 陈， 他是真的没有觉得潘明月能够查出些什么。 江科长，你身边的那个实习生可是很想说呀。陈老已经坐下了，你也不会让陈老白等吧。 刘副院微笑着看向江科长。 刘副院，你这是让这两个实习生没有活路。 江科长怒火中烧，这件事本来就是上面扣锅，刘副院顺手让他们十八层背，他们都心知肚明刘副院是要清洗十八层。今天这件事之后，潘明月跟罗谦在这个行业几乎被打入黑名单了。江科长还想说什么，被潘明月拉到了一边。 江科长，不用担心我。 刘副院就老神在在地坐在下面，看着潘明月的神色，他讥诮地一笑，就看你们怎么把这件事给圆回来。潘明月已经打开了电脑，这电脑是现在扬飞接替的云光财团的，基本上人人都知道这个牌子的电脑是用瞳孔验证的。但潘明月的电脑并没有需要瞳孔验证，他打开电脑后直接连接了蓝牙投影仪，在场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电脑的页面是一个荒芜的沙漠的桌面，桌面上没有任何软件。潘明月按了两个按键，跳出来一个黑色的漩涡 APP， 瞬间简洁的登录页面就出现在大屏幕上。 第一行用户名上是 Q2 两个字母，下面的密码是空的。潘明月看了一眼，镇定地又关了这个登录页面，并淡定地开口： 抱歉，大家稍等一下。 他又重新按了 W 还有一个 S 键，这次弹出来的是大家熟悉的微信。微信是自动登录的，上面99家的消息十分明显。好在潘明月手速快，关了。潘明月很熟悉秦冉的电脑，两人初中高中的时候他就经常用秦冉的电脑打游戏，也知道他电脑的密码。今天潘明月是早上刚好在129碰到秦冉，因为赶着时间，两人也没有来得及说电脑的事情。再加上潘明月本来就熟悉秦冉的电脑，所以也就没有多问，以至于前两次潘明月都试错了，第三次他才按出来了一条链接。这么严肃的场景，他站在报告台上看着坐在最后一排的秦冉，再一次感叹对方脑子的容量。连电脑页面都这么复杂，也不知道他脑子到底是什么错的。 这是我查到的具体过程，大家可以先看看。 潘明月一边想着，一边不紧不慢地把江东整体案件的过程调出来。江东的案子，大部分人都很清楚，潘明月翻得很快。报告厅下面，范同亚等得有些无聊了。 我们走吧。 他收了收自己的东西，准备离开回18层继续自己的工作。18层来看的人都坐在一起，听到范同亚的话，另一个人也点头道： 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 这些人心底都悄悄松了一口气，好在当初没有参与到江科长这件事上来，否则今天没法收场不说，以后在这个行业几乎无路可走。他们也坐在后排，起身刚想走，坐在最边缘的一个同事看着潘明月本来散漫的目光忽然一滞： 等等，潘明月他…… 看着这同事的表情，所有人下意识地看向前面大屏幕上，潘明月刚切换好一个个的页面，他淡淡抬头，镜片后的眼睛依旧温和而且平静。 这是我走访的八位死者家属之后得到的新的案情，江东八人死亡案件后面是有人公然贪污。 他说完这句话，现场的气氛忽然陷入沉静，连江科长都十分震惊地看向潘明月，应该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句话。最后一排，秦冉一局游戏打完，摘下了一边的耳机，扫了报告厅所有人一眼，然后将目光放在幻灯片上，不由坐直。他不太了解潘明月的这个案子，今天会来也是因为陆兆颖昨晚吃饭的时候提了一句。看到潘明月得出的贪污案件主要罪犯，秦冉有点理解陆兆颖为什么会突然跟自己说起这个。 潘明月！ 江科长在愣了一下之后猛然反应过来： 快关掉，关掉！ 他上手就要关掉，然而却没能关掉。陈老看着报告上自己的名字，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。 小姑娘啊，都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话负责。 刘富院也反应过来了，实际上真实情况大部分人都有些猜想，这也是这些人不敢真正往下查的原因，谁也不知道查着查着某天自己会不会就没命了。这会儿可真惊了，这个实习生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不仅不想要实习的机会了，这是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 是啊，江科长，你们要为你们科室得到的结果负责。 刘副院看着潘明月不由得乐笑了，这还真的是个愣头青，什么都敢碰， 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生存规则都不懂。然而，还没过两秒，刘富院跟陈老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 这是我找到的一段视频。 潘明月依旧一如既往的淡定，他播放了视频跟录音，视频经过处理并不模糊，连声音都很清晰，上面正是陈老跟人同流合污的视频。 你们可以找专业人士求证这视频的真假。 混账，哪里来的黄口小儿胡编乱造。 陈老一拍桌子，面上依旧沉静如水，他站起来， 刘服务员，把他带下去好好盘问。 这会儿现场是真的没人敢说话了。刘富院已经让人去找了保安。 等等，陈老。 何景欣站起来，不卑不亢地看向陈老。 这件事也该让他说完，至于真假我们再论，您觉得呢？ 事情真假没有人比陈老更清楚，换个地点陈老可能会忌惮何景欣，可现在事关自己，他也顾不得何景欣，依旧大喝： 人呢？ 江科长。 刘姐等人也没有想到潘明月的胆子这么大，立马看向江科长。 何源，怎么办？ 江科长看着陈老的样子，就知道今天在场所有人的前程都会受阻，他下意识地看向何景欣。何景欣心里也急啊，陈老要比他高两个等级，他今天要带走潘明月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抗。五分钟后，陈老的人已经来了，强硬的要带潘明月走。 等等。 就在这时候，最后一排的女人举了举手，她抬起头，把手机往兜里一放，漫不经心的开口道：资料我帮他查的，共犯，一并抓上我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